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加强和发展朝鲜人民革命军，使之成为正规革命武装力量的十一申元的2月8号之际，多个注册货轮威远号船员2月4号在咸镜北道青津港举行了庆祝集会。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伟大的金日成主席以高瞻远瞩的智谋提出了在解放了的朝鲜建设正规武装力量的路线，还在1948年2月8号向全世界宣布了主体型正规革命武装力量的诞生。他领导建军事业的业绩将同岁月的流逝一道彪炳千古。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